告诉你的思念，转眼到春天又过了一年，她的容颜美丽依然。这方一片天空不靠神话实现，全体劳动人民大家一起动员，撒下了希望，在这个春天丰收季节尽开。

怎么开口？前事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情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死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？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来盼望情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？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与饱，心中空虚了，已襟泪痕湿透眼泪。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谈心却在走，情是内心的 眼睛要 却想要带给你精彩。哦哦，整个城市飘荡熟悉陌生的记忆，说着父母亲交的言语，每一双眼睛要我去跟随命运，永远不要放弃，要相信自己。

像一个遥远地方，有人消失在一瓶前后，有点离别已感伤。外面的气温不算太凉，我也多加了一件衣裳，再热的衣服也暖不了失去爱人的记忆。想着你